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在影视歌曲和曲艺领域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艺术家和一大批光芒四射的经典作品。一个人一件作品，有时足以诠释一个时代，影响一代人。众多的艺术家当中，谁曾经影响了中国？谁曾经影响了一个时代？谁又曾经改变过一代人或者一个群体的人生呢？从今天的旅行开始，我们将在怀旧之旅当中陆续跟大家一起来细数影响中国娱乐圈的60位艺术家。各位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我们要来一同回顾4位著名的演员，他们是白杨、赵丹、张玉芳和孙道林。旅行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听影片《祝福》的原声吧。这一段讲述的是祥林嫂的丈夫为了凑钱还债累病而死，儿子也被狼吃掉，于是白杨饰演的祥林嫂只好又回到了鲁四老爷家当起了佣人。 祥林嫂，你说说你的儿子怎么给狼吃了？ 唉，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会到村里头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叫我们阿毛坐在门口包豆，他阿毛给狼吃了，就剩下一只蝎。 哪家不知道四老爷四太太是宽宏大量的，肯帮穷人的忙，就比如做好事吧。 太太，这怎么办呢？我是吃素念佛的人，从来也没杀过鸡。好吧，既然来了就留下吧。小林嫂，你帮刘嫂杀鸡去吧。 哎， 小林嫂，你以后在这做事可不许哭哭啼啼的，去吧。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影片《祝福》的片段，那正是白杨的代表作之一。在影片当中，白杨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1955年，影片《祝福》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上级调了上影导演桑胡单枪匹马的去北京担任了影片的导演。桑胡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立即着手开始挑选饰演祥林嫂的演员，试来试去，似乎几个演员都不理想。这时候不知道是谁提议让上映的白杨也去试镜头，大明星试镜头，这还是前所未闻的新鲜事儿。白杨接到通知，二话没说便启程了。到了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在摄影机前按指定的戏认真地演了起来。为了慎重，编剧夏衍也到放映室把所有试过的画面全部连在了一起放映对比，反复看了好几遍，结果《祝福》里的祥林嫂非白杨莫属。除了拍摄影片《祝福》，当年白杨还很想拍一部反映宋庆龄生平的故事片，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后来他拍摄了电视剧《洒向人间都是爱》，宋庆龄的故事完成了他的这个个人愿望。 除了演戏之外，白杨还把自己的经验写成了书，奉献给了广大读者。已出版的专著就包括《电影表演记忆漫谈》《我怎样演祥林嫂》《电影表演探索》《我的影剧生涯》等等。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听白杨在影片《冬梅》当中的原声片段吧。这段讲述的是国民党派特务冒充通讯员，深入到山中博取白杨饰演的冬梅的信任。 就在大光还没走的那天，我们从岗哨上抓住了一个陌生人。 干什么呀？干什么？ 哪来的？ 在岗哨上抓的。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在西山底下抓来的。 你是干什么的？ 哪位是负责人？ 你要干什么？ 我要见李政委，李冬梅同志。 好，把他带来。 是。走吧。 这么说，中央真的到了陕北了？ 是啊，就连敌人的报纸都登出来了，形势很好啊。福建江西这一带，我们的游击队又发展起来了。 特委跟各地游击队联系上了吗？ 嗨，就是跟你们没联系上，还是啊，因为你们打了五羊镇以后啊，我们 才找到了我们。 对呀。 特委跟中央有联系吗？ 我不清楚，特委会告诉你的。 特委书记是谁？ 刘增同志。 是他？ 啊，怎么你认识老刘啊？冬梅同志，你已经了解我一夜了，我呢也可以说了解你一夜了。现在我把老刘同志写的信交给你吧。 信？是他。 我知道你跟老刘很熟， 陈同志。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要来聊到的是四位著名的演员，他们是白杨、赵丹、张瑞芳、孙道林。接着来说一说赵丹吧。1915年6月27日出生在江苏南通的赵丹，原名叫做赵凤敖。1932年，赵丹被明星影片公司的著名导演李平倩相中，在无声片《琵琶春怨》当中扮演了一个纨绔子弟的形象，从此成为了明星影片公司的基本演员。新中国成立之后，赵丹先后主演了《为了和平》《海魂》《林则徐》《聂耳》《烈火中永生》等等影片，创造出了聂耳、林则徐、许云峰等等熠熠生辉的荧幕形象。1980年的10月初，英国伦敦举行了中国电影周，在放映的30部各类影片中，有6部是赵丹主演的故事片。当时由于重病而躺在病床上的赵丹，在看到伦敦打来的贺电和航空运来的美丽花篮时，他的嘴角浮现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也许他的心已经带着一个中国电影艺术家的真诚和祝福，飞向了遥远的伦敦了。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影片《林则徐》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赵丹饰演的林则徐与外国鸦片商人对峙的场景。 据我所知，贵国许许多多官员包庇鸦片走私，借此发财，所以鸦片贸易才一天比一天繁荣起来。 我们天朝自古以来就不出产鸦片，贵国的政府为了要贪图厚利，不惜损人利己，怂恿你们的商人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卖。 对。 因此贵领事呢，你是有责任督催贵国的商人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来。 对不起，我的责任只是保护帝国商人的安全。 你要保护贵国商人的安全，可是鸦片之害可以亡国灭种，我也不能不为我们千百万中国人的身家性命来着想。鸦片一日不断，我一日不离广州。 既然贵钦差一定要缴烟，我当然可以效劳。 不过敝国最大的鸦片商人已经回国去了，很遗憾我无能为力。 可是我听说贵国的鸦片商人爹地还在广州吗？ 不不，他也回国去了。 哦，要是万一他还没走呢？ 那我当然可以把您的意思转达给他。 那好，就请你转达吧。戴天地， 到。 我以英国驻华领事的名义抗议您无故扣留英国的侨民。 他是英国的侨民，可是他触犯了中国的法律。本大臣一再明令禁烟，他胆敢抗拒潜逃，你身为领事还要百般的袒护，是何居心？本大臣只在禁烟，人你可以带去，可我限你三天以内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来，你要是逾期不缴，我就封你的商馆，一直到你把所有的鸦片都缴清为止。 我声明，如果敝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我们有权利采取必要的行动。 多臣官长， 速可。 一段原声选自影片《林则徐》。1959年，赵丹在故事片《逆耳》当中成功地塑造了人民音乐家逆耳的形象。1960年，影片上映后，广大观众说仿佛看到了逆耳在银幕上再生了。这部影片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当中也获得了国外观众的一致好评，这也是赵丹在塑造银幕形象当中的一大收获。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听一段影片逆耳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赵丹饰演的逆耳用化名向外界披露了自己所在的歌舞团的劣迹，后来离开了歌舞团。 有件事跟大家说说清楚，最近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骂我们，存心给我们捣蛋，害得我们卖座是越来越坏。今天我发不出钱来，大家看该怎么办吧。 这个红孩儿简直像条疯狗乱咬人。 红孩儿的文章说的也有些道理啊， 骂了我们还有道理，胳膊往外歪。哎，你这是什么话？ 我已经写好了一封信，用我们全体的名义质问他， 要他赔偿我们名誉，再要他向我们道歉，对， 还要叫他赔偿我们的营业损失。 对对对， 那么我发出去了啊。 好好好，发出去了，闭嘴。 不必了，把信交给我。 干嘛要交给你呢？嗯， 我就是红孩儿。 这怎么回事？ 想不到， 正是人心难测，必有良心。 我真是想不到是你呀，聂儿。十几年来，我带着这个班子东奔西跑，吃尽了千辛万苦。我为的什么？我为的是中国的歌舞艺术。 这不是艺术，这些色情低级的东西是麻醉，是毒害。 你胡说，你懂什么？这是艺术，这是美的享受。 你们让一些天真的姑娘们小小的年纪在舞台上就迈大腿，这叫美的享受？这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你们看，你们看，他胆敢当面侮辱我们大家啊！ 破坏我们的名誉，破坏我们的名誉， 开除！ 开除！ 把他开除了，其他滚！ 为什么要开除？ 不应该开除，他反动！ 开除他！把他开除！我反对开除，我要大家开除他！ 非开除不可！ 大家散伙好了。 有什么了不起啊？ 散伙你们吃什么？ 你们 用不着你们开除，我本来就没打算待下去。 听完了逆耳在原声片段当中的这段表演，咱们接着聊吧。在影片《烈火中永生》里，赵丹又谱写了一曲缅怀和歌颂革命烈士的悲壮颂歌，这也是他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他塑造的许云峰这个形象是一个坚毅沉着、正气凛然、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 同时这个形象具有征服观众的力量。来听一段影片《烈火中永生》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赵丹饰演的许云峰被关进了监狱，敌人不停地说服他，想让他投降。 许先生，许云峰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我当然高兴。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境。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境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别说了，走，带路。 包括这部《烈火中永生》在内，还有影片《林则徐和逆耳》等等。赵丹在1954至1964年间参演的这些个影片，使他的表演艺术生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赵丹非常看重自己的表演事业，有一次在出国前，工作人员帮他印名片，别人就问他，名片上的头衔印了三个，一是全国政协委员，二是全国文联委员，三是全国影协常务理事，行不行？赵丹回答说，你忘了最重要的，我是一个演员，首先要印上电影演员赵丹。确实，赵丹一生忘我的生活在角色当中，生活在艺术当中，怎能忘了他是一个演员的身份呢？下面呢，接下来听一段影片的原声吧。这段原声选自赵丹主演的影片《李时珍》，讲述的是赵丹饰演的李时珍决定重新写一本《本草纲目》，与父亲商量到一半，一个小孩子登门拜师，立志长大要做一名医生。 爸爸，爸爸， 干什么？ 我有件要紧事想跟您谈一谈呢。 我说呀。 啊。那您睡吧。您起来了，您坐，您坐。 你什么事啊， 爸爸？为什么几百年来就没有一个人想到重修一部新的本草呢？ 你怎么想到这上头来了？ 药物混乱就是打本草的错误上来的。爸爸，你想想看， 途经本草上有错误，日华本草上有错误，许许多多的本草书上都有错误，再碰上像包相生那样的人，你说他怎么不出毛病呢？我觉得本草实在应该重修，我们把古人错误的地方给他顶正过来，再加些新的药进去，我们就修出一部新的本草。爸爸，你说这多好啊。 话是不错，可是修本草得靠朝廷啊。唐本草、宋本草都是朝廷修的，朝廷要不给修，谁有那么大的人工财力呢？ 那我们就上奏朝廷，让朝廷来修好吧。 我们上奏朝廷。 爸爸，难道我们就眼看着药物这么混乱下去吗？ 不妨想想，有志者事竟成啊。 啊，小刘，怎么是你妈妈病？ 妈妈病好了，他们都睡了，是我。 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 不是，我想拜你做老师，跟你学医。 学医？那你说说看，为什么要跟我学医？ 做医生好，把要死的人救活，没钱的人他不要钱，这样的人多好啊。 就可惜你岁数太小了，等你长大了，我一定收你做徒弟啊。 我一定要帮你做老师吗？ 一段原声选自影片李时珍。下面呢，我要为大家讲一件关于赵丹的趣事了。有一位国外的雕塑家访问中国，在上海见到了赵丹，热情地要为赵丹塑一个半身雕像，赵丹只好从命，规规矩矩地坐在雕塑家的对面。当雕塑家完成了作品，赵丹说要请对方去吃涮羊肉，雕塑家答应了，并且问他的车在哪儿。赵丹说，我的车哦，有，市长已经给我们派了车。出了家门，赵丹带着雕塑家上了公共汽车，两个艺术家在车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禁会心地笑了。好了，聊完了这段故事，咱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吧。影片《十字街头》的插曲《春天》里，赵丹带来。歌曲过后，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娱乐大篷车的旅行。 春天里，爱茉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啷哩个啷。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走也不要忙，啷哩个啷，啷哩个啷，没有钱也得吃晚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做了怪模样，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贫穷不是从天降，身贴就连也成钢，也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遇见了一位好姑娘，亲爱的好姑娘，天真的好姑娘，不用悲，不用伤，人生好比上战场。身体健，气力壮，努力来干一场。身体健，气力壮，大家努力干一场。春天里，爱茉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啷哩个啷。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走也不要忙，啷哩个啷，啷哩个啷，没有钱也得吃晚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做了怪模样，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贫穷不是从天降，身贴就连也成钢，也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遇见了一位好姑娘，亲爱的好姑娘，天真的好姑娘，不用悲，不用伤，人生好比上战场。 起剑，气力壮，努力来干一场。身体健，气力壮，大家努力干一场。九级里来绝花黄，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阵阵的微风在里面吹，吹动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昼夜都要忙。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没工作也得吃完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做得怪模样。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成败不是从天降，身借酒连夜成钢，夜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遇见了一位好姑娘，亲爱的好姑娘，天真的好姑娘，不用悲不用伤，前途自有风和浪。问罢多起鼓浆，哪怕是大海一样，向前进莫彷徨，黑暗尽处有曙光。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四位表演艺术家，他们是白杨、赵丹、张瑞芳和孙道林。下面我就再来跟各位聊一聊另外这两位著名的演员张瑞芳和孙道林吧。新中国成立之后，张瑞芳从话剧舞台转型至了银幕天地，先后塑造了一系列鲜活而生动的形象，主演了《南征北战》《李双双》《家》等一系列影片，为新中国的影视事业奉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喜剧形象李双双，并且在1963年获得了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张瑞芳在其长达75年极富魅力的艺术生涯当中，为百年中国电影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取得了非常杰出的艺术成就。2003年荣获第九届中国电影表演学会终身成就奖，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之际荣获了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的称号，2007年荣获了第26届金鸡奖终身成就奖，2007年荣获了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杰出成就奖。下面呢，来听一段影片《家》的原声吧，讲述的是决心因为战乱没能够回家，张瑞芳饰演的妻子因为担心而去找他。 李轩， 瑞杰，你怎么来了？大家都平安吗？ 李轩， 怎么了？ 为什么？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到这边来吧。 一整天了，我都在提心吊胆的，我老怕你这边有什么危险，我老怕我再也见不着你。 这哪会呀？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你又小孩子气了是不是？来歇歇吧。 海儿怎么样了？ 他挺好的。他一整天都吵着要来找爸爸呢。 这孩子。 明天。 嗯。 你说我们不会分开吧？ 你怎么又说起傻话来了？ 这不是傻话呀。我嫁过来四年了，今天我才知道多么离不开你啊。 你放心吧，瑞珏，咱们是一辈子不会分开的。真是一晃四年了。你记得吗，瑞珏，咱们结婚那天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拜堂的。 明天这一会儿显得多清静啊，这个家还从来没这么清静过呢。 是啊，多好啊， 真好像这世界上就咱们两个似的，就是你跟我，没有别人。 听完了影片家的原声，咱们接着聊。再说张玉芳表演艺术的高峰，那还得是影片李双双了。在影片中，他以精湛的演技活灵活现地塑造了李双双这个角色。这部带有喜剧色彩的故事片围绕了喜旺与李双双夫妻间的性格冲突，歌颂了李双双大公无私的思想品格，戏中笑料迭出又富于生活气息，场场有噱头，场场逗人乐。李双双荣获了第二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男配角奖。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影片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张瑞芳扮演的李双双跟别人吵了架，她的丈夫喜旺知道后便赶过去劝架。 喜旺哥，喜旺哥， 嫂子在街上跟人家吵架了。 怎么了？跟谁吵架？ 孙友大娘吵得可凶了。 啊？那快回去劝劝吧。哎，那药方我等一会儿送来。 啊，快去吧。 你这个媳妇管得可太宽了，我就拾了那么几块破木头，你也给我拦住，你还讲不讲情理呀？ 算了算了，哎。行李不顺我就要拦，让大伙儿看看这点破木头啊，堆里存的木桶板都让你们偷光了，将来拿什么做木桶啊？啊，我这叫偷？你把金枪找来，你看他敢不敢这么说我。 好了好了，你就少说。 哎呀妈，别说了，越说越不好听了。 不要你管， 你拿了不是一回了，别想人家不知道。 你看见了？当然看见了，晒麦子那天你从厂里拿了把扫帚走，敢说没有？ 别吵了别吵了啊，别跟他一般见识，谁还不知道他呢？ 这是干什么？走走走，给我回去。 回去，你滚回去，这儿没你说的话。 哼，你一街两巷打听打听，你看我是不是那号人？谁说过我个不是？ 嗯，你好，你人缘老好，可就见了公家的东西啊，手就长点，见了劳动啊，手就短点。 哎呀，你少说一句行不行？你看你把人都得罪完了。 你这个媳妇可太厉害了，我怕劳动你看见了，你劳动的老好，你修过几次渠，你打过几次坑，还有嘴说人呢。妈， 算了算了，你的穷话没个完呢， 反正比你装肚子疼强，拿这么点的东西你就不肚子疼了。 看看， 你 真是 行 了。你别说了行不行？ 他在说我，你听见没有？ 全到大风刮跑了，这几块破木板分到咱们手里能有多少？ 哦，照你这么说可好了，队里的东西都像他这样拿，大伙就不用过日子了。 你凭什么管人家？你算个什么呀？ 我公社社员。 哎，你往哪儿拿啊？ 还回去。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要来聊到的是四位著名演员的最后一位孙道林了。提起孙道林，李连长、决心、李霞、萧剑秋、李四光等一系列他所饰演的电影经典人物形象可谓是深入人心。孙道林出演的电影伴随着几代观众的成长，甚至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一点， 据说片中的男主人公萧剑秋的脖颈上那条不起眼的深色长围巾，在当年也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青年男女情不自禁的都选择它作为表达自己爱情的互赠礼品，更有许多的痴情女子把萧剑秋和孙道林合二为一，给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情书，痴痴的等候在电影场的门口，只是希望能一睹他那潇洒的身影和他那略含忧郁的眼神。下面呢，先来听一段影片《早春二月》的原声，这段讲述的是文嫂的儿子因病去世，使他失去了生存的希望，出于同情，孙道林饰演的萧剑秋决定娶她为妻而放弃自己的爱情，然而这件事情招来了非议和攻击，文嫂因此而自杀，萧剑秋也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我不喝。 你明明是有酒量的，今天为什么又不喝了呢？ 你喝吧，喝醉了也好，也许你会舒畅一些。 我们想加入你们喝一杯酒啊！ 好好好，来吧来吧，欢迎欢迎！ 不不不，我已经吃过了， 哪里哪里，喝杯酒嘛！来来来， 好好， 啊，请坐请坐。 好，谢谢谢谢。 听说萧先生的酒量不小啊，今天咱们得好好的较量较量啊！ 我哪能是你们的对手啊？ 方先生啊，来，喝酒， 好好好， 来来，随便用一坛。 刚才我们从街上来，家家都在议论西村的事情，谁都说文嫂应当做杰夫论呢、啊、 嗯，他是个正派人，社会逼得他活不下去。 是啊，彩莲母亲的突然自杀呀，竟使每个人听了以后都很敬佩，可真是妻寻其夫，母寻其子啊。哎，萧先生，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以前呢很多人误会你，可是现在我知道他们全都明白了。 那是为什么呢？ 哎，事情不是很清楚吗？啊，要是你们有什么的话，那他孩子死了，这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由此可见你和文嫂是完全清白的。哼，哎，谁都知道啊，你是他们的恩人呢。来，萧先生，我敬你一杯。现在在我们镇上，无论是男女老幼，都想见一见你啊。 那可以让学校把我拿出去展览，让大家来参观吧。方先生，不谈这些，来，干了这杯。 你不要误会，我是完全敬佩你的话呀。像你这样煞费苦心的去救济他们，实在是令人佩服。可是，这样的结果是你萧先生料想不到的。 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救活他们，反而害死了他们。我更没有想到，有人背后冷言冷语，现在却居然为我来举杯喝彩了。来，我谢谢你的好意。小人之心，小人之口。 一段原声选自电影《早春二月》，下面呢，再来聊聊孙道林的配音故事吧。1958年，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找到了孙道林，请他担当英国影片《王子复仇记》当中男主角哈姆雷特的配音工作。谈到为《王子复仇记》配音的前前后后，孙道林表示，第一步就是要确定配音的剧本。当时社会上有四五种哈姆雷特的译本，他们最后选择了著名诗人卞之琳的作为配音剧本的蓝本。配音和演戏是截然不同的，既要忠于台词的内容，又要根据原片人物的口型节奏来修改台词，也就是所谓的对口型。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努力，配音剧本终于定了下来。1958年，那个时候演员经常要下场矿去慰问演出，大家很难能够碰头，译制片的导演就先录其他人的，最后集中三天让孙道林单独录音。在那三天的时间中，他的嘴几乎没有停止过，一直在说啊说，录到后来嘴都合不拢了，不是乐的，而是干的。而后来孙道林为哈姆雷特配音的那段关于生死的台词成为了经典的独白。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 把他扫一个干净，去死去睡就结束了。如果睡眠能结束我们心灵的创伤和肉体所承受的千百种痛苦，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去死去睡去睡，也许会做梦。哎，这就麻烦了，即使摆脱了这尘世，可在这死的睡眠里又会做些什么梦呢？真得想一想。就这点顾虑使人受着终身的折磨，谁甘心忍受那鞭打和嘲弄，受人压迫，受尽污蔑和轻视，忍受那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衙门的横征暴敛，默默无闻的劳碌却只换来多少凌辱。当他只要自己用把尖刀就能解脱了。谁也不甘心呻吟流汗拖着这残生，可是对死后又感觉到恐惧，又从来没有任何人从死亡的国度里回来，因此动摇了，宁愿忍受着目前的苦难，而不愿意投奔向另一种苦难。顾虑就使我们都变成了懦夫，使得那果断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思虑的惨白的容颜。本来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由于思虑就化为乌有了，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一段原声选自影片《王子复仇记》。走上银幕之后，孙道林的确饰演了不少与自己的气质相符的文人形象，但与此同时他也出演了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士兵的角色。一开始孙道林的内心呢，对这些角色还是挺没底儿的，所以他专门拜访了许多军人、士兵和党员。为了表现角色的内在，他还把自己当年参加抗战的感受融入了每一个角色中，最终他的演出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称赞。下面呢，来听一段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的原声。这段讲述的是兰芬刚刚来到城市，对这种潜伏的工作并不太熟悉。当他看到家中全部都是高档家具的时候，更是疑惑不已。孙道林饰演的李霞便将原委一一告诉了他。 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呀。 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啊？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啊？ 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社会职业是给湘绣庄写题字，这些湘绣不是我们的。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李先生，李先生。 哎， 李先生，查户口的来了，在楼下，一会儿就要上来了。 好，谢谢你啊。 这边高点。 啊。 哦，新婚夫妇啊。 啊，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请喝茶。 嗯。李太太是什么地方人呢？ 嘉兴。 哦，你们一个湖南一个浙江，这可不容易啊。 可不是嘛，父母做主啊。 那得叫做妻离音乐系妻嘛。 张太太。 张太太。 哎，王小姐，好久不见了啊。 怎么，老贺你也来买湘绣吗？ 不，哪里哪里哪里。 李局长，往乡下乡里买几件湘绣，请侬帮伊改一改好吗？ 啊，好好好。 啊，是送人的，既要便宜又要拿得出手。 好，有说有说。王小姐，我们这儿货色不多，您请过来看一看吧。 好的。 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 有没有老虎啊？要大幅的。 哦，有有有，七尺平， 哪天我陪您到店里来看一看。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哪里哪里。 李太太，侬来的正好，以后你不要到外头去寻人了，关起门来就得搓麻将呀。李太太，侬欢喜不欢喜搓麻将？ 我，喜欢的，就是打得不太好。我们兰芬是小地方人，以后还要请您多照应了。 啊，可不要紧啊，有我小姐呢。 好说的，以后有空常到我家去玩吧。 好的。 再见了啊。 再见。 再见。 还不坐一会儿了。 老贺，到我家去玩会儿。 好。 再会了啊。 再会了。 你太太再会了啊。有空请过来不下啊。 你有空请过来啊。 别出来了，别出来了。 你怎么说我喜欢打麻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这是为了应付我们的社会环境啊。你看王小姐，她熟人多，她这一打岔少了多少麻烦呢。 一段原声来自于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下面咱们再来聊一聊影片《李四光》。李四光是孙道林主演的第一部传记片。当年孙道林曾经在荒蛮之地当起了羊倌，自食其力整整一年多。他起早摸黑的上山放羊，既当场主又当采购员、饲养员和推销员，清早上山割草做饲料，下午挤奶装瓶，傍晚骑着车跑城吆喝着卖羊奶，回来已知深夜了，还得刷洗奶瓶后才能与羊共眠。时隔几十年，谁也想不到这段独特的放羊生涯成为了他扮演科学家李四光创作的冲动与契机。他认识李四光，二人视为知己，不仅仅彼此都是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李四光儿时也当过放牛娃，也有过一段非常苦难的岁月，共同的境遇沟通了他俩的心灵。甩着羊鞭的孙道林与骑在牛犊子上的李四光在感情上一拍即合，这才使得二人真正进入了李四光的内心世界当中。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影片《李四光》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孙道林饰演的李四光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确定了中国存在着第四级冰川，但是他的结论却遭到了中外地质界权威的一致反对。 我们非常感谢诸位对我们研究工作的关心。经过几年来在庐山的实地考察，我们在庐山发现了大量的冰蚀地形，可以说在庐山遍地都是冰川遗迹。前面就是王家坡 U 型谷，这是大澳冰斗，这是飘砾。如果不是冰川，那么是什么力量把这块巨石送到这上面去的呢？根据诸位这次在庐山看到的大量的冰川遗迹，我们不但可以肯定中国在第四纪存在着冰川，而且可以划分为涡阳、大沽、庐山三次冰期。 李四光先生，祝贺你呀、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传到欧洲一定会轰动的。 哦，谢谢你。刚才诸位就具体现象展开的讨论非常有趣，但我现在并不想说这些，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在第四纪有没有发生冰川的条件？世界上许多学者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考察，一致认为中国在第四纪属于一种干热气候，不会有雨雪沉降。所以我认为在那个时候中国绝不可能有冰川发生。 詹姆斯先生说的问题的根本上。 对，詹姆斯先生的见解是国际公认的。著名的学者德日进博士，他研究哺乳动物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的。但是正是德日进博士，他只看到了哺乳动物的热带性，而漠视了哺乳动物的寒带性，因此他的结论是片面的。 巴伯博士也是片面的。 刚才詹姆先生所提到那些学者，他们所以认为中国第四纪的气候是干热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中国发现冰川遗迹。巴伯是这样，安德森也是这样。所以如果詹姆先生想用没有在中国发现冰川遗迹的人的结论来否定中国冰川的存在，那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孙道林主演的影片《李四光》当中的一段原声片段。从影60多年的孙道林在多部电影当中扮演的角色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作为导演，孙道林曾经在1984年前后自编自导的影片《雷雨》《非常大总统》还被评为新中国22大明星之一，获得了中华影星、世纪影星等多项殊荣。2003年金鸡百花电影节在嘉兴举办，组委会为在嘉善出生的孙道林举行了孙道林电影艺术馆的奠基仪式。孙道林还亲自出席了这个仪式，当时的孙道林依然儒雅俊朗，气度不凡。后来在2007年的12月28日，孙道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今天的旅行当中呢，我们一同回顾了四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的艺术生涯，他们是白杨、赵丹、张瑞芳和孙道林。这也是群星闪烁60年当中的第一部分，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些老艺术家吧。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制作叮当为您送上一首李健演唱的《想念你》。娱乐大篷车下次旅行跟您不见不散。 看夕阳徘徊在天边，迟迟不愿落下山，天空和大地这一切让它留恋，你终究还是要离去，来不及说一句，一阵风掠过，翻开还有温度的手。